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四十六集，我的嘴怎么了？虽然刚过完年不久，但超市还是非常热闹，歌曲循环播放着《恭喜发财》和《新年快乐》。门口到处都是红灯笼，喜庆非凡。他们过年那天虽然只有两个人，但过得很开心。江婉买了蛋糕，说是为了庆祝两个人在一起过的第一个新年，所以蛋糕上写了两个人的名字，中间是一颗红色的爱心。他给文静的礼物很简单，是一条手织灰色围巾，中间用黑色绒线绣了文静两个字。文静很喜欢那条围巾，只要出门就会戴上，那几天直播也是天天戴。粉丝还没开口，他就将围巾上文静两字露出来给大家看，然后冲镜头说，老婆送的。弹幕全都在尖叫着恭喜，还有人问文静送了什么礼物给嫂子，文静只是摇头，他不让说。弹幕又是一片 想知道。 蒋婉和文静是牵手进的超市，到了超市里，蒋婉就松了手去推购物车，文静走到她身边，将购物车接到自己手里，另一手牵着她往冷柜去走。卖猪肉的大妈看见两人，笑眯眯地招呼， 哎，还是老样子啊。 蒋婉点头笑着说， 辛苦阿姨。 大妈熟练地捡了块五花肉，又去拿一块上好的小排装好，最后挑出一块大排问蒋婉， 啊，这个行吗？ 啊，行。 蒋婉笑着指了指旁边的鸡肉丁， 再要点这个。 好嘞。 大妈给她装好，冲蒋婉问， 哎呀，你老公做什么的呀？你们每天看起来好轻松呀。 打游戏。 蒋婉低着头还在挑肉。 不轻松的，他每天要打8个小时呢。 大妈有些费解地看了眼文静， 好好的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，怎么偏偏去打游戏呀？那不是无业游民吗？ 大妈看着蒋婉道， 我能问一下他每个月赚多少钱吗？ 每个月他每天光打赏就10几万甚至10万，你要说每个月。 蒋婉没算过，他摇摇头， 我不太清楚。 还是老老实实找份工作比较好，打游戏就有点不太靠谱。你看你都不清楚他一个月多少钱，那有可能还赚不到钱呢。 大妈冲蒋婉笑完，看着文静道， 不会的，他很靠谱的，就算以后打游戏不赚钱，我也可以养他呀。 哎呀，你这个姑娘啊，真的是，哎呀，你找了个好老婆。 我知道，不用你说。话是好话，就不知道为什么从文静嘴里一出来，就完全变了个味儿。 阿姨，谢谢啊，我们走了。 蒋婉拿着称好价格的肉，推着车往外走，还戳了戳文静的胳膊，示意她赶紧跟上。文静会错了意，冲大妈说，我可以养她，也养得起以后的孩子。 哎呦，你看，你们之前不是说不生孩子的吗？ 蒋婉有些害羞， 有个孩子也很好啊。 文静微微蹙眉看着大妈道，你重点错了 啊。 你应该跟我老婆说你找了个好老公。 哎呦，你要不要拐这么一个大弯啊？还有，到底谁的重点错了？明显是你吧。 到收银台的时候，文静看了眼收银台旁边的货架，蒋婉眼角一跳， 就听文静说，我以后不需要买了。 然后， 我每天都可以陪你来买菜。文静得出这样一个结论。 我不让你来，不是因为你买这个。 那是因为什么？蒋婉指了指文静的嘴。文静眉毛扬起，俯身凑近，随后低头吻住他。蒋婉躲了一下，又害羞地把脸埋在他怀里，压低了声音。 文静，我是告诉你，不让你来，是因为你的嘴。 文静摸了摸嘴唇。我的嘴怎么了？ 好想打死他。 蒋婉回家时，接到以前高中老师的电话，他有点诧异，也有点紧张。毕竟是之前教导过自己的老师，还对自己寄予过厚望，也在读书生涯中给过自己温暖的关怀。之前家里的事情，文静没有再让他接触到，他被完全隔开了。接到高中老师的电话，他的第一反应就是，老师会是为谁来求情的？但是他没有想到，老师问的都是关于他的事情，还问他有没有想过继续念大学，他可以帮忙。蒋婉很感动。 谢谢王老师，我这个年纪已经不想再去念大学了。 唉， 王老师虽然没说话，但蒋婉知道他这声叹息里所包含的内容，无非就是好好的苗子被毁了。蒋婉以前也这么想，觉得自己的人生都毁了，可是遇到文静之后，他再也不会那样想了。他觉得自己很幸运，他现在生活得很好，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好。他找到了生活的目标和方向，如今正渴望拥有一个健康的孩子，未来是一片美好，他已经没有任何遗憾，甚至不会怨恨任何人。王老师听他这样说，感慨道， 蒋婉，你要是念了大学，你一定会特别优秀的。 王老师，谢谢你对我的认可，我觉得现在很好，谢谢你。 蒋婉挂断电话后，回想起自己的高中生活，跟文静简单说了说。 那时候每天都是考试做试卷，有很多同学不喜欢上课，总是在上课的时候走神发呆或者睡觉。老师就说，你们觉得现在上学辛苦，等你们出了社会就明白了，上学是最轻松的。我很喜欢上学。 蒋婉说着，不知想起什么，眼底的神采暗淡下来。 对我来说，上学是真的轻松，因为回到家才是最累的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